Mandu cat Domini.

fideles, leti triumphantes, venite, venite in Betlehem. Natum videte, regem angelorum, venite adoremus, Oh! 我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单